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谁能想到，之前还一脸恬淡、优雅自若的唐三，竟然能够释放出这犹如实质般的强横杀气？唐三目光一扫，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那名抢先开口的宗门弟子。那是一名看上去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青年，凭借着听声辨位的功夫，再加上他强横的精神力，直接锁定。而周围空气中散发的浓郁杀气也在这一刻瞬间凝聚，全部归拢在这一个人身上。散去的无色杀气再次变成白色出现，就像是连接唐三与那名青年之间的桥梁。唐三暗蓝色的眼眸中多了一层淡淡的血红。这一刻，唐月华似乎又看到了当初那个刚来月轩时的唐三。那名二十出头的青年在杀神领域凝聚在他身上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顿时脸色惨变，凝重的寒意直接侵入肌肤。在他眼中，唐三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嗜血的魔鬼。不过他也不愧是昊天宗的弟子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修为却不浅。只见这弟子大喝一声，右手黑光涌动，一柄长约一米的黑色昊天锤骤然而出，两黄两紫四个魂环释放开来，凭借着武魂的强大气势，这才勉强稳定住自己动摇的心绪。这也就是昊天锤，换个低等些的武魂，在唐三杀神领域结合精神力的冲击之下，恐怕已经崩溃了。 唐三，在长老们面前不得放肆。 拜见宗主，拜见各位长老。 唐三也没打算真的怎么样，在唐啸说罢后将白光收敛，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做过似的重新面对唐啸，躬身行礼。长老自然也感受到了唐三身上释放的强横杀气，脸色不禁变了变。一名有着白色长眉的长老看向唐三： 杀神领域？ 正是。 哼，你倒是继承了唐昊那孽障的天赋，可天赋好又如何？如果宗门再出一个唐昊，恐怕就要覆灭了。你一个三代子弟，见到我们还不下跪？ 唐三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跪了下去。不仅因为面前都是自己的长辈，更因为父亲对宗门的亏欠。 唐三，愿为父亲赎罪，全力助宗门重振雄风，请宗主和各位长老准我认祖归宗。 放屁！就冲你父亲所作所为，你也别想回归宗门。你是他和那个孽障魂兽所生的儿子，不过是个杂种。昊天宗虽然封闭山门，但也不会让一个杂种归宗。 七弟，说话注意分寸，这么多小辈看着呢。 你说谁是杂种？ 听到杂种二字，唐三的表情突然变得平静下来，依旧跪在那里，缓缓抬头看向瘦长老者。虽然他没有释放出杀神领域，可此时他身上所释放出的寒意却是比之前更加冰冷。唐啸并没有阻止唐三对瘦长老的质问，他此时也是气得一脸铁青之色。 就说你小杂种，如果不是唐昊那畜生连累宗门，我的长子就不会在为宗门采购的路上被武魂殿袭击而死。 够了，老七，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离开这里。 长眉长老在五大长老中显然是地位最为尊崇的，听那瘦长长老不依不饶毫无风度的谩骂，也有些发怒了。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唐三突然面向身材瘦长的老者砰砰砰连磕三个响头，他的表情显得很真诚，磕的三个头也非常重。当他重新抬头时，额头上已经出现了血丝。要知道，以他皮肤的坚硬程度，能出现这种破损，显然是非常用力了，而且没有使用一丝魂力进行保护。 对不起，七长老，父亲当年犯下的错，我代表他向您道歉了。但是，您真正的仇人，应该是武魂殿，而不是我们父子。 哼，这样就能弥补我丧子之痛吗？受到唐昊事件影响的不止我一人，而是整个宗门。如果他知道自己的错， 就应该回来自裁一泻宗门。 虽然我认为当初宗门之事不能全怪父亲，但父亲也毕竟有错，牵连了宗门，所以我向您赔礼。但是您之前话语辱及先母，我却必须要讨回一个公道。七长老，我向您挑战，虽死无怨。 唐三站了起来，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他原本真诚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起来。虽然他相貌英俊，气质优雅，可在这一刻，昊天宗的每个人却都从唐三身上感受到了那强势的彪悍之气。 你要向我挑战？ 是的，请七长老指教。 你一个小辈也配向我挑战？要是唐昊说这话还差不多。 要是二哥在这里，你敢应战？我大哥始终不开口，你真以为是大哥作为宗主无法与你们抗衡？他是在给小三机会，也是借机考验他的能力。 您不敢吗？ 简单的四个字却像是一巴掌抽在了七长老脸上，笑声戛然而止。身为昊天宗五大长老之一，这位七长老在宗门的地位极高，就算是唐啸也要让他三分。此刻被一个隔代小辈如此挑衅，他又怎能忍得了？ 年轻人可以有傲骨，却不能有傲气。你从未回过宗门，现在还不是宗门的一份子，我不会以宗门之规制裁你。但是你藐视本宗，宗门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唐虎何在？二伯，你就和他切磋一下。昊天宗虽然归隐，却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挑衅的。 这唐虎身材彪悍，看上去40岁左右，在他走出人群时，三代弟子们自行让开一条道路，可见他在宗门中的地位。显然他始终没有承认唐三是昊天宗的一份子。突然一丝细微的声音在唐三耳中响起，是唐龙。这外表看上去粗犷的三代首席，心思却很缜密。但令他有些吃惊的是，那长眉长老竟然向唐龙看了一眼，似乎他也听到了唐龙那逼音呈现的话语一般。 这唐虎实力不逊于我，魂力已达64级，你小心了。 长老，如果我胜了，是否有挑战七长老的资格？ 可以。 长眉长老看了他一眼，眼中平静的如同汪洋大海。这位长老表面上没有半分气息流露，可唐三却隐约感觉到他似乎比自己的大伯唐啸更加危险。 哼，唐虎，输了的话我关你禁闭一年。 唐虎没有开口，和唐龙的狂放正好相反，这名昊天宗三代精英显得很阴沉，面沉如水，整个人却异常沉静。身材高大却并不强壮，并没有因为两位长老的话而出现任何的情绪波动。唐三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的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，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三代最出色的弟子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 唐虎，64级强攻系战魂帝，请。 唐三，59级控制系战魂王，请。 等一下，小子，你今年几岁？ 刚满20。 听到唐三说出自己的魂力等级和年龄时，全场昊天宗弟子们不禁一片哗然。看上去唐三的年纪可是要比唐虎小得多，哪怕是唐龙也是30岁才突破的60级。周围静了下来，站在唐三对面的唐虎面部肌肉略微抽搐了一下。在唐三来到宗门之前，唐月华虽然没少替他吹嘘，但也只是局限于唐啸以及唐啸手下最亲近的几名三代弟子而已。至于长老们与其他三代弟子，自然是不知道他的情况的。唐啸要的就是唐三今天一鸣惊人的效果。刚满20，简单的几个字却令五名长老同时动容，五人对视一眼，心中都有了些判断。当初的唐昊已经被誉为昊天宗百年难遇奇才，可眼前他这儿子似乎比当初的他还要出色， 20岁59级，再加上一个杀神领域，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本。 开始吧。 魂力等级固然重要，但却不代表一切。更何况唐虎还比唐三多一个魂环，魂师的等级越高，相差一个魂环，实力相差的也就越多。更何况唐虎的武魂又是昊天宗得天独厚的顶级器武魂昊天锤。长老还是不相信唐三仅凭一个杀神领域就能弥补与唐虎之间的差距。黑光闪耀，唐虎身上的气息骤然变得沉凝起来。浓郁的黑色光芒中，锤柄长约3米，锤首大如水桶般的黑色昊天锤带着浓重的黑光出现在他右手之中。两黄两紫两黑六个魂环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昊天锤上。昊天锤一出，唐虎的气势立刻发生了转变。与之前的阴沉相比，他现在就像是坚实的花岗岩，矗立在那里毫无破绽。这还是唐三第一次面对拥有昊天锤的对手，丝毫不敢大意，释放出了自己的蓝炎黄。一根晶莹的蓝炎黄犹如长鞭一般凭空出现在唐三右手之中，在阳光强烈的照射下，蓝炎黄内那条金线清晰可见。 等一下，他的武魂不是昊天锤，是谁将他放进宗门的？昨天的轮值弟子何在？ 七长老，难道您没听说过双生武魂这个魂师界专有名词吗？ 你是说他和现今武魂殿教皇比比东一样也是双生武魂？ 昊天宗的弟子们倒还好一些，在他们的认识中，昊天锤就是天下最好的武魂，没有什么能与昊天锤相比的。可一些年长的三代弟子以及几位长老的脸色却都变了，比之前听到唐三20岁达到59级还要惊讶。如果说修为还可以通过努力和运气提升，那么双生武魂却是天赋，得天独厚的天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